可以，弟兄姐妹晚安。时间到，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幸福教会有能力能够有成人主日学，也感谢你让我们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三一论，不外乎就是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是如何成就你的工作，也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一起看完这本书，今天是三一论的最后一课，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就如你一直在祝福我们的，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三一论最后一课第八章，这本书第八章的最后一个第二个段落，最后的段落，所以我们第八章是第八章的标题是三一上帝的工作或者外在工作之目的。我们复习一下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最终极的目标。我们的确可以说三一上帝工作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他的工作包括创造、护理、救赎和圆满。所以如果你光看这几个阶段来看的话，这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既然是外在工作，必然是关乎我们，我们特别是指他在永恒之中所拣选要做自己子民的人。但是我们上一课提到说，最终他的最终极目的是关于他自己，也不能不关于他自己。如果三一上帝工作的好处是要叫我们得好处，而最终极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着最终极的好处，那么那最终极的目的必然是他自己，因为他就是美善，因为他就是最好的，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因此我们上一课也讨论三一上帝最终极的受益者不是他自己，是关乎他，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是为了他。但是那受益者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是自给自足的，他不需要有我们，他也不需要有创造好叫他自己受益或者得福。最终的受益者乃是我们，他的儿女。 OK，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就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花时间讨论的就是我们如何受益，或者上帝要如何达到他的目的，他要如何叫自己得荣耀，然后在这之中也叫我们受益。Scott Swain 说，这个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叫我们凭着信望爱领受圣道和圣礼。圣道和圣礼就是三一上帝达到他最终目的的手段。 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为什么会说三一上帝他这一切的外在工作最终极，他要成就这个工作最终极目的的手段是圣道和圣礼。或者我换另外一种方法问，如果有人问你三一上帝要达到他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借着圣道和圣礼，你会期待有这样子的答案吗？OK, I don't know. So, 我们今天思想三一上帝如何将他的 Trinitarian 好处，三一的好处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先奠定是三一上帝他自己传递一切的好处。如果我们能够领受好处，必然是他自己主动传递给我们，不是我们寻求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我们自己伸手去取向那果子，是他自己定义要传递给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OK，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他出熟的果子。OK， 所以这个原则应该不难理解。如果我们最终极的好处是，就是上帝他自己，那我们要如果要领受这好处，必然是上帝他自己主动要叫我们领受或传递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想出的方法，自己想出的手段领取这个好处。而这个传递的工作，就如三一上帝任何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OK， 但是我们如何领受从上而来的好处，或者基督徒会说属灵的好处，就已经这个字眼就已经暗示我们，这个传递的工作，特别是归结于 appropriated to 圣灵。OK， 圣灵将上帝所有的好处，特别是圣灵传递给我们。而 Scott Swain 在这里再次提到，真正的 spirituality， 真正的属灵，必然是三一的属灵。Okay， 我们在第十一课几个礼拜之前有特别提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容易以为属灵就是关乎圣灵，我们有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与圣灵的互动，我们与圣灵的感动。但是我希望这一课下来，就是当我们也许会这么说，但是认知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有圣灵，就是有那赐给我们圣灵的父与子。那么若我们属灵，我们必然也属基督，我们就必然属父。那么这样子解释好了。因此基督徒的属灵不像也许有些灵恩派的人或弟兄姐妹会以为就是关乎圣灵。OK， No， 真正的属灵必然是关乎三一上帝，每一个位格一个都不可少。或者说，我们与上帝有团契，若我们在圣灵里有团契，我们必然是与上帝有团契。约翰·欧文写了一整本书《与三一上帝团契》。OK， 所以我们的属灵必然是依靠圣灵，按照圣道上帝的话语，道成肉身的道，而圣灵是从那道而出的圣灵。因此真正属灵是必然是按照上帝他自己指定的方法、手段、模式、管道或者媒介，才有真正的 spirituality， 才有真正的属灵。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像新福这样子的教会会非常强调恩典的媒介。恩典的媒介有的时候你讲人如果不了解的话，好像就以为是规范人，你必须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好像是一种束缚人的手段。但是如真正强调恩典的媒介是认知，如果我们真的要领取这一切属灵的福分，我们必须要按照上帝所规范和指定的方式领取他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就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时间，我们按照自己的方便。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叫他的荣耀和他儿子的荣耀，而给我们这一切属灵的领受属灵恩典的，你要说方法还是手段或者管道或者模式或者媒介都可以， means of grace， 是认知这是上帝他明确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的主明确在他的道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所规范给我们的，比如安息日，比如守圣餐，比如要受洗，比如要听到才能信到等等。 OK， 比如要祷告， 弟兄姐妹在心服很熟悉这一切，我们都会说这是恩典的媒介，属灵恩典的媒介。OK， 所以这也凸显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之中，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如果我们要领受三一上帝，如果我们要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属灵好处，我们就必须透过他乐意在恩典之中乐意使用指定受造物作为传递好处的媒介管道或者手段或者中间人，你要这么说也可以。okay.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吗？ 圣灵使用圣道克服人的悖逆，反倒很敬畏神。 Yes，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用一些方法来吸引人来教会，或者我们上次在查经班的时候有讨论，我们也许有些。有些时候或许我们会以为，或有些教会会说我们要做福音的预工，也就是说其实这基本上是设定，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这道甚难，有谁能听呢？既然没有人能听，我们就先做一些其他的事，至少吸引他们来这个期望就是如果吸引他们来，也许久了有了关系就什么都能说。但是我认为我自己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是通常是有了关系，其实到最后也许你什么都不能说，我有真道你不能说，也许你什么都能说，只有真道不能说，或者通常有了关系就什么也不能说。也就是说，其实我认为这最基本的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工，但是你必须不断的检视一个教会，不断的必须检视自己做的事工是否是合乎主所指定他的教会和他要成就他工作的方式。okay. 你不应该太期望如果人要听到才能信到，你不应该太期望做很多的社交晚会或者桌游或者破冰游戏，最后可以叫他们听到福音。如果这种东西会吸引他们人来教会，最终他们也会要这种东西，他们还是不会要福音。那我们讲恩典管道，其中我觉得对教会有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叫我们能够大胆的做我们该做的事，而将后果就交给神。Right? 这个是每个基督徒都很喜欢挂在嘴边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可是后果交给神。但是如果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总是寻求主的旨意，按照他所指定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做我们的事是就是任凭己意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期待他的确会成就他的后果，那后果可能不是你以为会有达到的后果。okay.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说传福音给家人有的时候很困难，所以我们会想用一些其他方法或者什么。但是我会觉得，那既然都是这么困难，既然人本来就是不能听，除非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那还不如就传福音给他。就是保罗所说，我定义不讲别的。我定义不讲别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讲一些别的，我可以讲一些高言大智话吸引人来听我的，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现在教会做的一些其他事情以此推类，你可以做那些事情，但是我立志不做那些事情。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yeah. 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够真正拯救人，才能够真正叫人领取三一上帝最终极的好处。Okay. So, Scott Swain 他在这边讲说， 圣灵是透过他用了两个概念或两个名词 exhibitive instruments 展示性的工具和 receptive instruments 领受性的工具，将属灵好处传递给我们。这个我必须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技术用词在这里出现，但是那个概念其实是非常平常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难。什么是展示工具？他 Scott Swain 说，展示工具就是所谓的我们刚刚所讲的恩典的媒介或者管道，是受造的 creaturely means， 是受造的管道。父将这些受造的管道，将他的儿子呈现给我们，将他给我们。罗马书八章，如果父将他儿子给我们，就没有任何东西他不会给不给我们。罗马书八章里面讲，若父连他自己的爱子都不顾惜了，还有什么不白白赐给我们？所以 Scott Swain 在这边讲说，什么是展示性的工具？就是受造物，属于受造物的管道，人的宣讲，饼、酒、水，这些都是受造的东西 ，right？用这些受造的管道将他的儿子展现 exhibit present 给我们 ，OK。而领受工具呢，也是受造的管道，我们借其这种受造的管道领受父所展现给我们的子。这特别是讲什么受造的工具，什么 creaturely means， 我们会特别提到就是信心。信心是受造物 ，right？ 是受造的管道，是信心圣，信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造成的。OK， 等一下我们会再分别解释。而我们认知展示和领受工具都是因为圣灵的运作而有效用。你的信心，人可以有信心，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信心都是上帝所赐予人。领受他，领受他儿子的信心 ，right？ 我们改革中里面会有一个技术用词叫做 historical faith， 历史性的信心。这是讲说，譬如说一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或者他的爸爸妈妈是牧师，他理所当然认为他就是一个信徒。他说我信耶稣，他可以背许多历史信条，但是。如果他没有那真正圣灵赐予他的信心，真正叫他认知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他所有的那个信心并不是真正可以领受三一上帝的信心，只是一个所谓历史性的信心，不是那又真又活的信心 ，right？ 你们听懂我意思吗？同样的，那个展示工具也是，你可以受洗礼，你也可以每个月，譬如说在新服是每个月领受圣餐，但这不表示你真的是领受耶稣基督，这并不表示你真的是领受上帝所赐给你一切属灵的福气，有的时候反而是对你有害，因为你没有那个那并不是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并没有圣灵在其中运作，所以这些。不管是展示还是领受的工具，都是因为圣灵的运作而有效用。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求圣灵在恩典管道中运作，在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有团契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每一次讲道之前，我们总是不忘记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作，好像我们所该做的这一切事情，好像我们使用这些管道是有其效用，而不是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OK， 那西敏信仰告白对于这点有非常精彩的解释。我们之前上课有上过，在 27章第3条，我就为大家念一次：正确施行圣礼所显出的恩典。如果按照这个理解，这个恩典不外乎最终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正是施行圣灵所显出的恩典，不是因为圣灵本身有什么能力，也就是说不是因为 洗礼本身，你施行这个礼仪，或者那个水本身有什么魔力，或者那个饼或者酒，你吃下去就一定有效力。 No， 也不是因为施行圣礼的人他特别的敬虔，或者他有意志力使他有能力。 OK， 也就是说，如果你担心之前一两个月有美国爆出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好像在亚利桑那州，过去二三十年，因为在宣布洗礼的时候念的那个用词不完全符合天主教正式规定，在人受洗礼的时候神父必须要宣念的那个洗礼的用词，只差了一个字。他说应该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他这个神父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却习惯用我们奉，所以我和我们奉 right， 所以这中间有差别。后来这成了一个很大的行为，也成为天主教教会需要处理的事，因为他们对于圣礼的看法，因为圣礼本身就有其效用，如果正确的施行的，那么你如果不正确的施行，那么你就其实就没有领受那个圣礼。 OK， 所以因为他一个字的差别，过去二三十年代上千人受这神父洗礼的人，在天主教教会的眼中都正式的不认为有效，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去追溯这些人，然后再跟他们讲，通知他们，然后又重新给他们洗礼。So，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圣理论，其实不止，且不要说它会造成你属灵上面的亏损，对你其实也会对一个教会，对很多人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那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担心你的洗礼没有效用，因为或许以前给你施洗的牧师后来出了事，有不，或者说你以前领的圣餐没有效用，因为你曾经后来证明说施行圣餐的人他是异端，或者后来他被盗，他说他不信。Don't worry about it， 不是，我不是说完全不用担心他，而不，这按照我们的理解是，并不因为这个个人本身他的操行而影响他有或没有效用。那什么才是叫我们所领受的圣礼或者恩典的媒介有其效用？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人，借着 creaturely means， 借着受造物受造的人，还有以及基督设立圣礼的话，就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而这话中间含有应许，就按照那应许给领受圣礼的人受益。所以最终是我们就按照圣道，按照我们主所吩咐的来施行这个圣礼，然后有圣灵的工作，它就是有效用的。如果你中间差了一个字，耶，光，有谁会完全没有错误？中间不会差那么一个字。但是如果我们是诚心的按照他的吩咐来施行，使用他恩典的管道，我们就相信会有圣灵在其中运作，而叫其恩典管道有效用。OK，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弟兄姐妹对关于领受圣礼有问题的？OK， 就我们的认知里面，这个施展的工具包括宣讲圣道以及施行圣礼。所以宣讲圣道，圣道其实不外乎就是宣告父在他儿子里面所成就的应许。OK， 圣道宣告在我们之外，我们个人之外的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不外乎就是讲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中所成就的事，这包括在旧约和新约，旧约指向他是非常具体在历史中运作，旧约不是只是神话故事预言人生道理，而是历史，是真正的历史，是上帝的救赎历史，是非常具体的，也都渐渐越来越清楚 progressively 越来越清楚的启示或者指向要来的那一位。而新约则是关乎那要来的已经来了，时候成熟，就生于女人，生在律法之下，而他来了，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所以当我们讲道的时候，宣讲圣道的时候，使用这个恩典媒介或者这个展示工具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们不是分享人生道理，我们不是教导你 pebble 育儿的方法，我们也不是告诉你你要如何改变你的人生，而是宣讲在你之外，在我之外的一个客观的事实，历史事实，首要是关乎上帝的救赎历史，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差遣了谁，他差遣来的那一位做了什么，而他差遣来的那位又差遣了圣灵，而如今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什么，这一切就是圣道宣讲的内容，是关于他，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没有比这个事实更真实的事实了，就是关于我们三一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关于他自己。这些事情约翰会讲说，他在约翰福音的结尾的时候说，我记录这些事情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什么叫信耶稣就是基督？信耶稣就是那受膏者弥赛亚要来的那一位，要进到世界的，是上帝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可以因他的名而得着三一上帝永生，因他的名得着复活生命，因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OK， 所以宣导圣道最终极的主题，也应该是唯一的主题，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So， 我刚刚讲到说，一篇讲到真正的忠实的忠实上帝利益定义的展示工具或恩典媒介，讲到必然是讲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刚刚有讲说不是关于你的生命改变，但是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自己可以见证，正因为我们忠实宣讲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人的生命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或者因此你才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丈夫或妻子，或者怎么样教育你的孩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叫人从死里面活了过来的。Scott Swain 特别提到，我们不仅是讲一个圣道，不仅是宣讲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是就像保罗所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或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加拉太书三章一节。这什么意思？我觉得，我想 Scott Swain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容易只讲我们所获得的恩典，而忽略那赐给我们恩典的那一位。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保罗的用词是，我定义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我只宣讲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不外乎就是他是谁， 和他做了什么。先是他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才有真正的意义。而我们时常都是只是要得到他为我们做的什么，他给我们的好处，而不认识他是谁。所以就是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所以讲到 preaching 圣道，是父上帝在圣灵的大能之中借着人 creaturely means 受造的人，受造的恩典管道来宣讲子上帝。这是三一上帝乐意使用人所成就的工作，或者使用的展示工具，或者恩典媒介。讲到的人保罗会说是使者，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使者的概念，或 ambassador 或 embassy 的概念，那个三一上帝外在工作的 mission 任务是什么？三一上帝从永恒之中，永恒的深处到时空的岸边的外交使团，外交任务， right？ 那么如果我们有份于这个任务，我们也就成了这个任务之中的使者 ambassador。 哥林多后书保罗那边特别讲，我们，他说我们使徒，我们宣讲上帝福音的人，是为了是带上帝，是上帝的使者叫你们跟他和好。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好，关于圣道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我觉得这本书不是直接关于讲道，但是就这一小段，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心服的讲坛这么在乎，就是。我希望是蛮那个 focus 很 narrow， 不是很广。基本上就像其实我很尊重的一位 Piper 牧师他讲的。他是一个年长的牧者，牧养一个教会三十多年。他有一次在讲道之中，他说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我只有讲一件事情。我只有讲一件事情。然后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跟你们讲同一件事情。而耶稣的羊会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如果听腻的人，那 sorry， 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讲。那可是如果他的羊就会想要听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件事不外乎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道。OK。好，圣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法？我想自己在，我觉得台湾教会、华人教会里面最缺乏的就是中心的讲道。真的是如此，就算在许多改革宗教会里面，你真的听不到一篇这样子的讲道，中心的讲道。有很多教人做事的道理，有很多道德劝说，甚至有很多圣经中的故事或者教导劝诫等等，甚至骂人，甚至教训。但是 focus， 耶稣基督他是谁？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很少，这也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你没有听外文的能力，你只听中文的讲道，很多是讲自己的丰功伟业，甚至是自己以前事工是怎么样，如今成了怎么样等等，会以为好像不讲灵恩，然后不讲成功神学，就是一篇中心的讲道。 No，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件事祷告。其实这，我和 Daniel 时常会讨论这件事，真的就是认知 因为没有听到好的道，也不知道怎么讲好的道，所以下一代的传道人的讲道，因为如果你们有心的话，应该真的为这件事迫切的祷告。我们需要更多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不是会跟人做朋友或者经营事业的人，好的牧者是忠心使用这个 Scott Swain 所说的展示工具或者恩典媒介的人，忠心宣讲圣道的人。OK， 圣礼，这个我觉得我们新福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会有相对的熟悉度。如果不熟悉的话，请特别听我们那个去看那个新米信仰告白第应该是27、28、29章关于圣礼、洗礼还有圣餐的部分。OK， 我们明白圣礼是标记和印记印证 sign and seal 基督为我们所赚取的救赎。 OK， 所以洗礼和圣餐都其实都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先讲洗礼，洗礼它标记和印证的是称义，儿女的名分，成圣，得荣耀，活出新人的样式，与他同死同复活，好叫我们有新生的样式等等。 OK，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对大家可以提出来讨论。主的晚餐圣餐则是特别赐予我们属灵的养分，因为我们的认知里面，主的晚餐不只是一个纪念仪式，它是一个纪念仪式，但不只是一个纪念仪式。我们也确实如果是按照他的吩咐依靠他的圣灵施行和领受主的晚餐，我们就确实领受我们主耶稣他自己而有永生。 So 洗礼它是一次性的，它标记和印证你的身份和你生命的事实。 OK， 但是主的晚餐因为正因为它有这个不断的确实的领受我们主的意义，所以它是重复性的 right， 直到那羔羊的筵席。重复性的意思就是认知，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这个纪念之中也是纪念他自己将他的肉和他的血给了我们，说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养分，因为他如此吩咐，因为他如此制定，我们就不忽略他，我们就认知这是他所制定要我们领受他，领受我们属灵养分的方式或者管道。OK， 所以这是展示工具，或者你要说相较于我们接下来会讨论的领受工具，它是一个在我们之外客观的公开的，甚至是你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的 creaturely means 受造物的方式或者管道，透过人的讲，透过人的听，透过人的施行，透过人的甚至拿去吃，我们领受父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所展示的子。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如何成就上帝他最终的目的 right？ 我们虽然说我们是领受基督，但是我们知道领受基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最终，最终，最终，荣耀上帝。这个跟明天的讲道也有关系。我们明天是用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并要他的儿子借此在其中得荣耀。什么意思？ 其实你仔细想，我们都会说哦，我们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吗？就是耶稣让他所爱的人死，然后等了几天才去他那里，然后说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好叫他儿子的荣耀。 Anyway， 如果你没有，就是你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正好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概念，最终的目的就是上帝他自己，好叫他自己的荣耀。那么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你仔细想，就算对基督徒来说，其实都是很荒谬的。你为什么要叫人经历这么大的苦难，经历这么大的悲哀，就叫上帝得荣耀吗？不只是，这是一般世人会说你们的上帝其实是很荒谬的，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会，如果仔细想，哦，这真的是很荒谬。因为不见得我们的主叫每一个人复活，但是每一件事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叫上帝得荣耀。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领受这一点，而且以此为乐，看到这真的是最好的，也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真的上帝是一个很荒谬的上帝，也是一个不公平、很专制、很独权的上帝。 OK， 领受工具信望爱，我们会特别是信心，因为信心是先有信心，才有望，才有爱，这是所谓的 creaturely means。 不管是信心还是盼望还是爱，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运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作，为了我们造的，造了一颗新的心，好叫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所以是借着信心，我们领受圣道，以致生命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信心，我们受洗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就与三一上帝联合与团契。如果没有信心，你只是行了一个外在的形式，那是没有效用的。借着信心，我们用信心之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与基督团契，就领受基督。如果你没有那真正的信心，你可以吃那饼，喝那血，那不但对你没有益处，反而是对你有害，因为你就是吃祭的罪，吃祭的审判。顺便一提，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教会认真的护卫主的餐桌，严重的警告，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没有那真正的信心，如果你真的不是基督徒，你不愿回等等等等，你没有那个信心所发出的仁爱，你没有这一切，你不应该领，我们也不许你领圣餐。这个对那人是恩典，因为如果他领的话，不按照规矩领，不检视自己领，没有信心就领，他就是吃自己的罪和自己的审判。 Okay. So 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在福音里面呈现给我们的基督，以及他所赐予我们一切的恩典。 Okay. 同样的基督，你可以跟人讲，坐在每个礼拜坐在教会里面听讲道的人，不见得都是有信心的，但是唯有真正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听那个道，才能够领受在道中的基督和其中一切的恩典。 OK， 以弗所书二章保罗讲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是不是出于自己，这是最直接讲，就连我们的信心都不是我们自己可有的，出于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有信心，也真的是我们的信心，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叫我们能信。OK，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接下来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 OK，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行善 good works 好行为、顺服，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行出来的，但是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作，叫我们行出来的。为什么我会说行善或者好行为是恩典？ 或者那发出仁爱的信心，那仁爱也是恩典，或者说圣洁顺服成圣，这是恩典，这大家应该就可以懂，因为这不外乎就是上帝指定我们要上天堂，或得着那天上赏赐的管道或者道路，是他赐给我们行的。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你做的，因为是你行的，但你也必须认知这是他赐给我们行的，这是他的工作，你就可以避免反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以为这些善行是你自己做的，反律法主义就是认为我不需要做这些善行，全都凭着恩典。Okay. 好，而信心也生出活泼的盼望。Right?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人如何重生？是借着信心。Right? 上帝赐给我们信心，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可能有盼望。我们不信那位为我们死而复生的主，我们不可能有复活的盼望。等等。Okay. 而信心也会发出爱。信望爱，如果我们有爱，必须是基于信心，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感受。爱心对基督来说也不是纯然一个人的情操，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先爱，是上帝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这个是信心发出的爱，加拉太书五章六节。So, 我们会说基督徒是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然后按照爱行在基督里面。Okay.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就继续。我们如今在地上是凭着信心，借着圣道和圣灵领受上帝要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但是将来我们仍然是要领受福分，而且是无限的领受福分，这是借着眼见领受瞻仰看见得见他的整体，就变得像他一样，就是荣福之观。这个不是 Scott Swain 在这里直接提到的，但是他的概念跟约翰欧文的概念其实是在这一点很一致。哪一点？就是说，他说这一切恩典的管道，我们如何领受恩典，必然是借着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的管道才能够领受恩典。 OK? 而这个管道必然是受造物的管道，就是 creaturely means, 就是他自己必须指定、必须创造、必须设立的。约翰欧文，我们之前提到很多次，讲到荣福之观，我们上这个礼拜在查经的时候也提到，他有一个概念，就是将来我们如今是凭着信心，敞着脸看基督的荣耀，看在基督面上上帝的荣耀，在福音里凭着信心看在基督面上上帝的荣耀 ，right？OK，、okay. 那有一天，而因此我们就荣上加荣，就越加有他的样式，变得像他一样。而这个过程在永恒之中不会停止，但是在永恒之中，我们就不再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 ，right？ 仍然原则仍然是一样，我们会更荣上加荣，我们得荣耀，可是还要荣上加荣。原则是什么？因为我们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上，凭着眼见不断的瞻仰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不可能不持续的荣上加荣。 OK， 我刚刚要讲到这一点，就是如果原则是上帝就是要借着 creaturely means 他所创造的 管道或者媒介，使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或者使我们领受他的荣耀，好了，有份于他的荣耀，你要怎么说好了？在永恒之中，这个原则成立不成立？如果按照约翰·欧文的理解，也是按照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理解，成立不成立？你们听懂我问的问题吗？我们是否在永恒之中仍然借着上帝所指定所造的受造物的管道或者方法或者媒介领受上帝的所要赐给我们属灵的福分或者有份于他的荣耀？是的 right? OK, 我们会说也许将来在天上我们没有再有讲道，我们也不会领圣餐。那什么是这个上帝所制定的 creaturely means 受造物的管道？嗯哼，可以讲具体一点吗？透过什么？ Yes, 透过基督，在他的面上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的那个，必然就是你要说是按照他的人性吗？就是如今坐在父右手边的那一位，我们肉眼可见，虽然是得荣耀不朽坏属灵的，仍然是肉眼可见的，在他的面上，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面上或他身上所反映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这就是认知。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主他确实领受了一个真实和我们一样受造的人性，而这人性他既然在时空之中他取来与他自己在位格中联合，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不止这个真理不止关乎我们得救与否，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是人，是一位位格。OK, 不只是他的人性死，所谓或者他的是他的位格死，这在永恒之中也关乎我们是不是能够荣耀上帝，有份于上帝的荣耀，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仍然是透过受造的媒介，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仍然在这个层面上面，约翰·欧文和 Goodwin 都会说，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的主在永恒之中仍然也必然是我们的中保。Okay. 好，他Scott Swain 说，父在圣灵里面用爱冠冕子，在永恒之中，父在圣灵里用爱冠冕子。爱也将成为我们在圣灵中与父子联合冠冕的冠冕珠宝，这我中文不太会分 crowning jewel, 就是那个最最最高峰的最最显著的就是爱，最大的就是爱，信和望都会过去，如今存留的就是爱。所以，我们在天上，我们现在是凭着信望爱领受上帝的，领受上帝的儿子。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信，也不再需要望，我们就是凭着眼见，就没有所信的，也没有所盼望的。但是爱是不会止息的。为什么爱不会止息？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是在爱里面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三一上帝。Okay. 好 ，OK, 最后五分钟，最后结论：三一上帝他自己就是三一上帝工作的最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好处，也是我们所能得着最终极最高的好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外乎就是三一上帝将他自己给了我们 mission 任务。我们怎么知道三一上帝？因为他在时空之中差遣了他的子，因为他在时空之中差遣了他的圣灵。有了他的子，有了他的圣灵，我们就有三一上帝，我们就得着 父、子、圣灵。对，我们就认识，因为他这个两个差遣，差遣子、差遣圣灵，我们就得以认识他，就有永生，就得着他。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有子，就必然有父和圣灵；没有子，就没有父和圣灵。key 是指，当然你同样的推理你可以说，如果你有圣灵，你就必然有父和子。但是按照他的救赎历史和救赎计划，仍然是首先你可以说归结嘛，那个 focus 是子，有了子就有了圣灵，有了子就有了父，没有子不认子的就也没有父了。而如果是属于基督，就必然有基督的灵，可以看出来这个。所以这特别是要荣耀子以荣耀他自己，那 focus 是在子，但是也认知有了子就有了三一上帝。首父上帝在子里面展现荣耀，借着子透过圣灵赐下一些属灵的福分，这样的三一上帝是最值得我们认识的，也最配得我们分享的，就是关乎传福音。如果他是这么的丰沃，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那么我们领受这样丰沃的人，也应该把他传递给别人，分享给别人。三一上帝是我们寻求的那一位，诗人会说，有一件事，就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柔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哦，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趁今天还有时间，趁今天还是今日的时候，要多读圣经。Why?如果你们要防止在天国永恒中太无聊，你今天在地上就要多读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越读圣经，我的问题就越多，而且是无解，可以这么说吗？将来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耀，在他的殿里求问。如果你没有问题问他的话，你真的会很无聊。可是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有什么问题？ OK, anyway, 所以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哦，这个哪一天我在天上，我要问耶稣他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心中有何感想。是同样在诗篇27篇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感想？ 谢谢阿丹牧师带领我们读这个好书，我对基督的渴慕胃口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这本书其实不长，也许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它可以翻译成中文，希望有一个好的中文翻译。我觉得它很精简的，我们只透过15课，基本上是它有八章嘛，所以一章分为两课。其实我觉得它还把三一论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教导我们。而我也认为，我会觉得这些概念其实是跟我们是非常有相切的关系的，跟我们生命是有关系的。凤娟还好吗？ 很累吗？明天你会来的话，明天你会来吗 ？OK， 我们有时间，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想问你最近还好？宜兴 OK 吗？吴大哥、薛润姐。仁光。博瑞，乾隆在车上，是不是在车上？他在车上 ，OK。OK， 好，没有其他问题、想法，都没有问题。最后机会。今天之后就不能再问三议论的问题了。 有听到吗？ 有，现在有听到，请说。 哦，就是一开始有提到关于传福音，然后用你的方式过去，不管幸福小组嘛，还是个人见证，我要怎么从圣经里面的经文去知道跟告诉？怎么说？就是其实 不应该是有其他 的方式，其实就是这样，耶稣定他已经十字架就好。我该怎么去解释这个？因为我过去的认知是，教会有教导说，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你，传给一个人，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就是我过去得到了教导。所以我不晓得当我在遇到过往的这些朋友，也许我们有这样子的讨论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告诉他，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对， 有我觉得我们就看我们主他自己的例子嘛，就是你看他的教导，他传讲的。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主升天之后的人来说，特别是保罗或者其他使徒，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right？你就直接说，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或者用保罗他自己的话，我立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是钉十字架。那我们就问说，保罗似乎好像也没有玩桌游，也没有破冰，也没有幸福小组，但是他似乎还蛮有果效的。他祷告很多，他忠心的宣讲上帝的话语，他并不回避，他该督责的时候督责，该劝诫的时候劝诫，等等。我会觉得，你只能回到经文，就是，经文看来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证据，就是说让我们先做预工，不传讲福音，因为福音太难，没有人能听，因为福音定人的罪，没有人喜欢听，所以我们先避开。然后也许我们跟他做好了好朋友，关系好了，他就会喜欢听。No， 我从来不知道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至少我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与其在一个想一个方法说服他们，就还不如就直接讲说，就很简单，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或者去看使徒行传。如果使徒行传能够找到幸福小组，也许我们就还有理由做幸福小组，但使徒行传似乎没有夫妻营，也没有幸福小组，那我就觉得我们很难，你很难说那个是福音的工作，那是工作，的确，那也是教会会做的事，但是那你也很真的很难说那是福音的工作。对啊， 好，谢谢。 OK。好，有其他人有想法吗？OK， 好吧，我们请仁光可以到我们就结束祷告吗？ 先亲爱的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献上感恩在你面前，感谢主，你透过今天建立的课程当中，让我们更能够了解、更明白三一真神。主啊，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如何去运用，也如何去做，也如何去传述。主啊，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让我们来仰望你。是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感谢阿丹牧师这样的透过这样的时间来教导我们，主啊，教导我们真理。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你。现在我们要我们要结束这个课程，也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也求你带领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明天重新得力在你面前。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孩子向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阿门。谢谢大家，晚安，明天见， 晚安， 拜拜。